线，是您随时随地值得信赖的专业购物。北京城市广播1073，请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9点整。FM 1073 AM 1026，北京城市广播1073，在你身边。北京城市广播气象服务， 好，一起了解天气。今天夜间多云转阴有小雨，南风三级转东风一二级，最低气温14度，最大相对湿度90%。明天白天阴有中雨，东风二三级转北风三四级，最高气温16度。以上的气象信息来自于北京市专业气象台。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楼市好声音重播版。 买房、卖房、租房、选房，一切不会再迷茫。 哦，真的吗？ 这里有最前沿的楼盘信息，最权威的房产行情，热议的焦点话题和贴心的家装服务，还有专业人士为您答疑解惑。 这么好，留个联系方式呗。 打开收音机，锁定 FM 107.3，每天下午2:30，主持人高燕、周杰准时恭候您的光临。 楼市好声音，让您的生活更惬意。 你好，听众朋友，你现在收听到的是楼市好声音，我是周杰。那么今天呢，我们首先进入安区快讯，一起来梳理一下近期楼市方面的消息。然后接下来呢，我们要跟听众朋友聊一个话题啊，就是从4月16号开始呢，北京市正式启动了首批积分落户申报工作。这个消息一出啊，确实是立即被刷屏。那么北京积分落户的政策呢，为众多所谓的北漂落户啊，应该说打开了一扇门，让那些呢等待了很久的人们看到了曙光。实际上积分落户呢，意味着北京对于高精尖人才的重视，而不仅仅是北京，各地呢对于人才的补贴政策呀，让抢人大战的意味越来越浓。那么各地的抢人大战的砝码都有哪些？那今天呢，我们一起来聊一聊。实际上这个砝码呢，我们还是倾向于呢关于房地产方面的内容。好，那今天呢，我们请到的嘉宾呢是来自于北京九域玲珑房地产经纪有限公司的杜鹏。杜鹏你好。 你好，主持人。 一会儿呢，我们跟大家聊这个话题啊。 哎， 一听这个话题，大家都是比较感兴趣的。 是的。 好，那首先呢，先进入今天的安居快讯。 最权威的房产政策，最及时的地产信息，安居快讯。 好了，那首先呢，还是邀请杜鹏，咱们一起来梳理一下近期楼市方面的消息啊。先看说，潮海丰实接入不动产预约的系统了。什么意思呢？记者啊，从市规划图委也是这方面的这个获悉哈，说不动产登记预约系统呢，昨天在朝阳、海淀、丰台、石景山四区全面上线啊。目前呢，各区在不动产登记场所共计设置了综合服务窗口35个啊，这也是非常便民的一件事儿。 哎，是的，目前高效率的互联网科技技术，给我们的生活以及工作带来了极大的便利性，互联网的渗透力也越来越强。那么目前为企业和群众提供网签、缴税以及登记一站式服务不动产登记预约系统正在朝阳、海淀、丰台、石景山四区全面上线。 那实际上北京启动了这个互联网加不动产登记啊这样的改革。应该说不动产的登记呢，这个房屋的交易以及这个税收征管领域的这个压缩办事的实现啊，现在呢真的是做的是越来越好了。应该说一窗办理以及呢移动预约等多项的措施呢迅速落地哈，使得我们老百姓在办理这方面的业务的时候呢是越来越方便了。 哎，是的。 好的，那接下来我们再看下一条，说北京的公有产权房已经成为了新房交易的助力啊，刚需族称绝对不会放弃。那么有人欢喜有人愁，也有人呢继续观望啊。这是在北京昌平区绿海家园共有产权住房项目选房现场记者看到的场面。所谓的公有产权房，实际上呢是一个介于政府基本住房保障与市场化商品住房之间的这么一个产物啊，是一种呢具有政策扶持性质的一个商品住房。曾经呢被北京市房地产协会秘书长陈志评价为叫做探讨长效机制当中又迈出了一大步。那么共有产权房已经在北京推出了半年多的时间，对当地的房地产市场产生了哪些影响呢？对于这方面的情况，杜鹏你有些什么样的了解吗？ 哎，好的，能制造房地产价格的影响环节和因素比较多，最直接的是两个环节。第一呢，地产拿地的成本、建造成本以及预期收益。第二个就是供需情况，供需矛盾有多大。从短期来看，对房地产的影响还是特别的大。因为共有产权房的大比例配置呢，都在90平米以下，120平米的户型配置较少。针对人群，最主要的前提就是先具备购房的资格，且无房是刚需的一个前提，而不是改善型的住房，所以对豪宅是没有任何影响。那么我判断豪宅的价格只会越来越贵，只对普通住宅有较大的影响。 实际上很多的刚需人群可能他如果购买共有产权房资格的，他可能就转而买共有产权房了。 哎，是的， 是吧？ 是的， 这是刚需人群。但是呢，这个共有产权房对于刚改人群应该说影响并不大。 没错， 因为刚改人群呢，他买的房子可能相对比较大一些，品质比较高一些等等的。 对， 而共有产权房呢，可能这里的房子并不多，它一般都是90平米以下，因为90平米就已经算非常大的了。 对， 一般都是60左右的。 哎，60到90。 60到90的。 哎，对的。 而且改善型住房呢，它可能也是由于它的资格有限，可能也不允许买参与共有产权房的这种摇号啊等等的。 哎，对的。 是吧？ 哎，对的。 所以呢，在这点上来讲呢，它应该对于商品市场的这种影响还是有限的。 对商品房的价格，对于刚改类的肯定是影响较小。如果是对刚需的影响较大。对。 所以呢，刚才您也提到了哈，就是地产商拿地的成本、建造成本以及预期的这种收益啊， 对， 这个呢也是非常的重要。另外呢，就是供需的情况、供需的矛盾啊，这也是大家特别的关注的一个问题。其实从目前来看呢，这个共有产权房大家还是比较看好的。 对的，这个呢是首先是它扶持作为。 国家扶持， 扶持的一个政策，对了，近几年呢，不断的提高的城市化率，更多的人群呢加入到了刚需的行列，然后呢，导致了很多的刚需在买房的时候价格会特别高，所以呢，作为这种刚需的一个需求，其实是一个缓冲的一个阶段，它在五年之后呢，它也可以向政府把另外的份额再赎回，成为自己的商品。房是一样的，只是缓冲一下， 但是就是说，他现在买共有产权房可能相对比较便宜，哈， 对的， 所以他只是如果符合资格的话，他就买这个房先缓冲一下，但是到一定的时候呢，他自己积蓄了一定的经济实力，他可能再买自己的商品房，也有可能， 对的，对的， 所以从长期的角度来看哈，当然咱们也不敢这个妄自的这种判断哈，毕竟未来的这个房地产是什么样的政策，如何改革，这个也不太好， 不确定，哎，对的， 因此说呢，现在要让大家能够住上房子啊，怎么说呢，就是要有自己的这个居住的地点，所以不管是商品房还是共有产权房还是租赁房哈，您符合什么样的这个标准和条件，您就进入什么样的人群啊，这也是很多人呢现在比较聪明的一种做法。 其实也这种政策呢其实也是有效的杜绝了炒房。对，因为它减少了刚需，就没有炒房的这种环境。所以对房价的这种打压还是非常的明显。对。 好的，那但愿这个共有产权房啊，能够越来越帮助上大家啊，因为这个共有产权房它的名字应该叫做政策扶持性质的商品住房啊，它有政策扶持的性质，同时也有商品房的这种属性啊。好了，那接下来我们再来看，说全国首套房贷款的平均利率环比是增速呈下滑的趋势。那么截止到4月16号的数据显示，在29家北京地区的银行当中，11家银行的首套房贷利率为基准利率上浮 5%， 那么15家为基准利率上浮 10%， 一家为基准利率上浮 15%， 那么两家为基准利率上浮 20%。 那么总体来讲啊，就是这个首套房的贷款利率还是在上浮这样一个趋势。 首先房贷对于首套购房者应该还是给予更多的优惠政策。 嗯， 毕竟衣食住行是最基本的生存要求， 嗯， 也是社会稳定最基础的保障。如有必要的情况之下呢，我认为应该贴息都有可能。 但是他这个从这个表面来看呢，很多的银行它的房贷的利率是在上浮的。 但是这个上浮的比例其实有11家上浮 5%， 其实是并不高的。 并不高。 其实对，其实是并不高的。 但也有些上浮到 20%， 这种利率的上浮实际上对于首套人购房还是加高了一些门槛。 没错。 所以在这点上来讲呢，也可以说国家的宏观调控的政策呢，在某些方面对于刚需人群甚至对于刚改人群的还是有一点点影响。 对的。但是大比例的还是以上浮较小为主。而且对，而且要是有公积金贷款的话，它还会有优惠的。 好的，当然如果您是首套哈，是这个刚改人群或者是刚需人群的话，对于您的买房，刚才的杜鹏也说其实影响并不大哈。 对的。 好，那接下来我们再来看，说这个房地产税如何征啊，征收范围和标准是立法的一个关键点。近期呢，财政部的副部长程立华在博鳌亚洲论坛上指出，说将进一步的优化税制结构，既立足当前又着眼长远啊，那么兼顾呢税收调控和筹集财政收入功能，逐步的优化税制结构，深入呢推进的增值税的一个改革，构建了更加公平简洁的一个税收制度，推进了房地产税立法和实施，建立了综合与分类相结合的个人所得税的这么一个制度啊，真的是非常好。 我工作这个地产行业呢已经有12年了。那么第一次听说有房产税应该还是在最早的应该在6-7年前。就听说这个已经是很长时间了啊，一直在谈房产税的问题，也引发了很多税收焦虑。 对。 这么多年的话题呢，其实重点就是征收的范围以及免征的范围，是按面积来征收还是按套来征收。其实这个是下一步立法中需要解决的关键点。 是的。 对。 其实很多的人呐、都持有多套的住宅哈。 对的。 还有呢就是他们把这些住宅呢都是以出租为主 目的 啊，为目的。 对。 那么房地产税说实话哈，对于房屋的租赁价格可能会有一定的影响。 会有 觉得。 对，应该会有影响的。那么最起码就是前两年我们能够看到的烟草税，其实是烟草税的目的呢是让人减少去吸烟，但实际情况来讲的话，烟草也是一种刚需，那么导致了消费终端烟草是价格上涨的，那么租赁也是一样的，租赁增加了这个税收之后，最终导向的是租赁市场，因为租赁它也是刚需，所以我判断有可能会有一点上浮。 所以刚才您说烟草税呢最后加在它的这个成本里了。 对的对的、 所以呢最后还是我们消费者来买单啊。 对的。 但是呢对于这个房地产很多有多套的话呢，如果是收了他的房产税的话，他会把这个钱加在他的租税当中啊，租的这个钱款当中，有可能所以是谁租他的房谁来买单。 其实目前这个其实不光是房产税，包括有些企业去租赁房产的时候要税都是要额外付的，这个也是 存在的，也是存在的。 反正以后呢，像这些怎么来解决啊，都是我们要出台房地产税的时候应该考虑的更加全面的一些问题啊。 对的， 好，我们最后再来看这条，说武汉住房租赁交易平台啊全面启动了，由武汉市房管部门与金融机构共同搭建的一个武汉市住房租赁交易平台啊，近日呢正式上线了。那么平台呢首批发布了6000多套出租房源，供有住房需求的市民线上选房并签约租房，有助于呢遏制黑中介来坑蒙拐骗啊，房东随意签约涨价这样的乱象，应该说受到了一定的抑制。 没错，我来北京的时候之前啊，包括来了北京的居住也是以租房为主嘛，在买房之前，所以房屋租赁市场的规模是非常的庞大。那么通过房屋资源整合以及相关部门的监督，不仅可以避免黑中介以及房东的违约给租户带来的损失，更重要的是让房屋租赁市场管理更加规范。比如我前段时间看一段新闻，阿里巴巴集团、蚂蚁金融集团与杭州住房保障局合作搭建了智慧住房租赁监管服务平台。那么这个呢，在里边可能由于你的这个信誉度比较高，可以免去租金免去押金，然后租金呢可以一个月一个月的付 啊，月付 月付，去减少租户去租房的成本。对的， 对，其实呢这个非常好哈，就是根据呢租户他的这个信誉对他有所奖励哈，实际上是但是呢你像现在的是这种情况我估计在未来呢可能大量的租赁房就会出现了哈。 对的， 比如说有些呢是咱们私人的房子租赁，有些呢是以国家的这种名义呢会出租一些公租房啊，还有一些呢像农民兄弟啊，他们有一些宅基地啊，一些集体用房啊，给他盘活，他们会盖一些房子也会出租。那么未来应该说出租的这个房源会大大的增加的啊。我们的想象呢可能会这个满足很多租客的一些需求，但是具体怎么样估计还要走一段时间才能看。 对，目前现在以政府为导向，那么开发商现在在很多项目拿地的时候会预留一部分自持的房源。 对对对， 预留一部分自持房源，这个房源是只租不售的。 不售的。 对，所以这个会增加供有量。对，然后刚才还有您说的可能有农民的这个宅基地出租也是有的，包括现在通州区域这样的房子还是很多的。包括自己的多套房出租这个收益，这种的市场是非常大的，所以呢就需要这种像政府为导向的去起到这么一个平台，然后做到监督和这个调整的一个作用。 是的，你像这个以国家名义以后要推出这些叫公租房哈，确实无论是从它的地段啊，它的这个品质啊、配套啊，甚至这个价格等等，都是非常优惠的。 是的， 但是呢，能够符合租它这个房子的要求，也并不是说没有门槛。 对的， 它还是有一定的需求的。 对的， 但是随着它量推出的越来越大呢，可能这个门槛呢会越来越低啊。当然我们也是期待着这一天。 是的， 因为在北京呢，说句真心话，你像杜鹏你们这种的所谓的北漂哈，都是以租房啊这种形式生活的，所以在租房方面能够减少一些负担和烦恼，这是你们特别需求的。 对，最起码在北京我租房有租了，我是2007年来的北京，2012年才买的房，最起码北漂了就一直在，就是4-5年在倒腾。 那好在你现在有自己的住房还好，所以大家还希望啊，这个以后租房的能够好一点。我们也是有期待这么一天啊。好，那今天的安区快讯呢，咱们就说到这儿。那接下来呢，我们就来跟大家互动话题啊。 买房、卖房、租房、选房，一切不会再迷茫。这里有最前沿的楼盘信息，最权威的房产行情，热议的焦点话题和贴心的家装服务，还有专业人士为您答疑解惑。 这么好，留个联系方式呗。 打开收音机，锁定 FM107.3，每天下午2:30，主持人高燕、周杰准时恭候您的光临。 楼市好声音，让您的生活更惬意。 从4月16号开始，北京呢就正式启动了首批积分落户申报的工作啊。这个消息呢一出来以后，可以说确实引起了很多人的关注，尤其是北漂一族啊。让那些人啊，大家真是看到了曙光，好像是打开了一扇门。实际上呢，具体看呢，就是积分落户应该说是意味着北京对于高精尖人才的一种重视啊。目前这种情况好像不仅是北京，很多的一二线城市啊，也都对于人才啊，他们有很多的补贴的政策，可以说现在有一个抢人大战在浓浓的开启啊。那实际上在各地的抢人大战当中啊，好像在房地产方面，这个房子一直是重中之重，也是一个抢人的砝码。 对， 你发现好像有这方面的内容特别多是吧？ 每一个城市只要涉到抢人大战，一定会有住房上的或者租房上的一些优惠。对。 那实际上呢，咱们这个参加北京市积分落户申报的，必须同时要满足持有北京市居住证不超过法定退休年龄，在京持续缴税社会保险七年及以上，而且呢无刑事犯罪记录，这四项最基本的条件哈。关于这方面的情况，杜鹏你了解多少？ 除了您刚才所说的四个要求以外，还有九个指标 啊。 合法稳定就业指标、合法稳定住所指标、教育背景指标、职住区域指标、创新创业指标、纳税指标、年龄指标、荣誉表彰指标、守法记录指标。要把这些所有的指标呢，它有个总分总和，一项一项的去加，然后呢您是否能够到达这个落户的门槛，它会比如说每年的什么时候会公布，这个像考高考一样多少分以上，就进来了。对， 当然呢还有一点要提醒大家哈，就与此同时，刚才您说了比如说四个基本的条件以外，还有这个九个指标哈，然后呢加起来一个分数是多少啊，当然最后呢是什么样的分数能够落户，好像现在还没出台是吧？ 对，他首先说先搜集。 先搜集。 对，先搜集。咱们这个呢是在年底第三季度或者第四季度的时候会把这些数据落户的人员会公布出来。 好像是七月份的时候呢先复查一遍，然后九月份的时候呢要公布哈，是这样。但是在这里要提醒大家啊，在加分的同时它还要有一些就是要减分和扣掉的。这点特别重要哈。比如举个例子哈，说这个2017年1月1号起在北京市被公安机关处以行政拘留啊，这样处罚的每条行政拘留这个记录就要减30分。 对的。 所以在家的时候呢，如果你有一些不好的记录的话还会减分。 对的，这个是特别有效的约束自己的行为。这种政策呢还是起到了社会的稳定和降低犯罪率。 是的， 对， 使社会更加的安定哈。 对的，对的。 那咱们这样吧，刚才很多朋友说再说一遍都有什么条件，我们再来说一下啊。就是这个北京市积分落户申报的必须同时满足持有北京市居住证，这是一个，而且不超过法定退休年龄，还有在北京连续缴纳社会保险七年及以上，而且是无刑事犯罪记录，这是四项最基本的条件啊。 对。 那刚才您说的那个 九个指标 您再重复一下。 好嘞。合法稳定的就业指标，合法稳定住所指标，教育背景指标，职住区域指标，创新创业指标，纳税指标，年龄指标，荣誉表彰指标，遵纪守法指标。对， 所以一共九个指标，当然具体这些指标都指的是什么，咱们在网上再查一查啊。比如像教育背景指标啊，就是你的学历哈，你是这个本科 本科以上 啊，本科以上，必须要本科以上是吧？ 对的。 当然其他一些指标的话大家再具体来查啊。那么具体到积分落户有一些什么样的玄机啊，关于租房方面好像呢也是有这个积分，他们之间是有联系的哈，租房也是能够积分，这是怎么回事？ 这个在很多城市里边也会有这个。咱们以北京为例啊，咱们租房的话呢是在合法的居住的住所以及是单位宿舍满一年要积0.5分。对，换一句话来讲，就是我租房子也可以享受到积分落户。

注意扣分的项目啊，也得注意啊。 对， 那接下来呢，咱们就来说一说，就像北京的这个落户当中啊，其中有一项就是说，租房也能够积分。其实从这点上来看哈，就是我们感觉了，就是不仅是你在北京有住房，比如说你买了住房的人， 哎， 有一定的加分。实际上你可能租房，只要你是在租赁住所和单位宿舍连续居住满一年的，也可以有 0.5 分的加分。 哎，对的。 嗯，其实这个说明了什么呢？ 其实这个就是让我们更加的在北京的稳定性更强了。 嗯嗯。 愿意为北京的文明发展经济做出贡献，而且我们有了家的感觉，我们有盼头。 对对对 对， 实际上这也给前些时候一些谣言一个有力的回击哈。 对，我们 确实在 新北京人。 对 对， 因为确实在那个时候呢，经常老在传哈。当然了，确实是我们为了疏解一些这个不符合首都功能的一些企业， 哎，没错， 比如说不环保的一些企业啊等等的，把他们梳理掉。那么梳理掉这些企业呢，确实有些人就要清理掉， 对， 这是很自然的事儿。所以很多人就在谣传说北京在清理人口啊，是在往外推人等等。 对， 实际上还真不。不是， 对 啊， 它是去高产能， 对 啊，冻批市场啊，包括我们本身项目里面也有，就是冻批的，人家是一个市场的管理公司， 嗯， 确实被清掉了， 嗯 啊，对，然后呢，把一些落后产能也去除掉， 这是正常的呀。那北京要发展，北京要环保，要还一个绿色的天空，这个必须要有的 啊， 这是正常的一些必须要做的一些事情哈。 北京功能区， 对对对 对。 但是现在比如说北京并不是往外推人啊，你看我们对于新北京人的一些做法，无论是共有产权房啊，还是说现在这个积分落户， 对， 你看都是在招揽一些高精尖的一些人才。 哎，没错 啊，咱们来共同来创造和建造北京。 对的， 是吧？所以这个事情，分两面说。那么在抢人大战的钟声当中啊，应该说现在呢，可以说是正式敲响了。 哎，这个积分落户，我个人认为应该算是户籍改革的升级版，是新的户籍制度。目前以北京为例的话，北京有至少2200万人。 嗯， 2200万人这个是据统计，其实还是有一些是没法统计的。我们说至少有2200万人，其中经济人数是1360万人，那么也就意味着有40%是非经济人员。 嗯， 啊，那么这些非经济人员当中，高精尖人才对于城市的发展经济给予了肯定。对，毕竟是要做出贡献的啊，是给予肯定， 都是北京的建设者。 对，目前全国呢除了北京还有20个城市打响了这个抢人大战。 嗯， 我们从抢人大战的背后其实是能看到一些问题的。哎，这些充分说明了中国经济高速发展是离不开人才，要倚靠人才，重视人才，对于高精尖人也是有更多的自主选择权。哎，这是一件好事儿，是对于各个城市的发展，哎，也是特别好的一件事情。 是的，实际上呢，专家也说哈，说北京这次的积分落户细则出台，某种程度上呢，也是为了也是为了已经打响的这种所谓的抢人大战哈。所以呢，如今呢，人才就是一个城市最重要的一个生产力了，可以这么说。 哎，没错。 因此在这个二三线的热点城市呢，也纷纷的加大力度啊，放宽落户，甚至是打折啊，卖方。啊，这个抢人大招之下，北京这样的一个一线城市自然也不愿意落后 啊。对，离我们比较近的石家庄啊，人才落户的政策放宽了，购房呢有100万补贴，房租补贴，安家费，科研费，数千万的项目资金费，其实这些都是在重视高精尖人群，让他们没有后顾之忧，更加的努力于自己的专业。哎，对。 刚才您提到了石家庄哈，一会儿咱们再说一说，其实还有一些其他地方。另外有一位飘飘的朋友在问哈，说何时能够开始申报？关于这个事儿，我倒查了一下啊，说按照2018年申报工作的安排，2018年4月16号到6月16号，为首批 就是这个积分落户申报的阶段啊，之后就进行核查、复查，划定落户的分值，然后确定落户的规模。这之后，在2018年的四季度，北京市将公布落户的分值，并向社会公示你落户的人员信息，这是非常透明的。 是的 啊，这是非常透明的。三月份的时候，北京也提出了建立优秀人才引进的这个绿色的通道哈，可以在聘用单位的集体户落户啊，配偶及未成年子女呢是随调随迁。这个事儿你了解多少吧？这个事儿也挺诱人的。 对 啊， 这个 绿色通道，嗯， 我就简单举一个例子哈，是我自己的一个就是姐夫啊，亲姐夫， 嗯， 他呢其实也是个外地的， 嗯， 哎。那么来北京之后呢，好单位就很早之前就把他的户口落到北京了。 嗯，就这个单位他是有落户指标的。 有落户指标，然后自己的家人就是姐，我姐， 嗯， 然后呢也随调到北京， 嗯， 然后生的孩子呢也是北京户口，享受了 嗯 北京的市民。 但是你的姐夫他是一个什么样的情况？你别到时候有些朋友说，哦，怎么这么容易？因为你姐夫肯定是达到一定的这个条件才能够给他落户的。 对， 你姐夫是 他本身也是咱们国内的一流名牌大学， 嗯， 对，学的专业呢他还是和军事相关的一些军事的 IT 类的。 哦，你看，所以呢这是属于北京要引进的一些优秀人才， 算是人才，对， 所以呢通过绿色的通道啊，可以在聘用单位的集体户来落户，并且比如说像你姐啊她的孩子等等就可以随她一起来进入北京了。 没错， 嗯嗯， 对， 当然了，像这些绿色通道也好，那么积分落户也好，大家可能觉得哎呦那以后可能进北京有希望了，会不会容易了？其实我觉得这个理解的有点单一啊，因为以后在北京能够落户的可能都是高精尖的人才，高端人才， 一定会有个配比， 一个对对 对， 不是说你什么样的人都能够落户的啊。 对， 关于可能大家那个理解，比如说一些这个不符合首都功能的一些企业的疏解，那么随之而来一些人口的清理，那可能还是在进行的，有进有出。 对，其实就是产业结构的调整。 嗯， 那根据这些产业结构需要什么人才，就引进什么人才。 对对对， 嗯，对。 那刚才您提到的是石家庄， 哎，对 的。石家庄的话呢，他们这个吸引人才的力度也是非常大的。好像在房地产方面，他们也有一些动作啊。 对的。 嗯。 首先说，落户问题。 嗯。 大专及毕业于大专及以上学历毕业可以。当日办结，可以拿到5万到15万的购房补贴，千万的贷款贴息，所以这个就是对于购房的一些优惠的政策，对， 这他们的补贴的力度还是蛮大的， 对的， 嗯，对于这个石家庄市他们的补贴的条文，我再说一下啊，说对这个石家庄市现代产业企业新引进的博士学位的研究生啊，双一流建设高校和世界排名前500名啊，这个外院校的。这种全日制硕士学位的研究生，一流大学和一流学科及世界排名前500名，国外院校全日制学士学位毕业生，作为人才绿卡、B 卡的服务对象，自到石家庄市工作之日起，5年内每月分别享受2000、1500，还有1000元的。这个房租的补贴， 对，租房补贴， 其实在石家庄租房本身就比较便宜了， 对， 他还给你这么多的补贴， 基本上就包了， 都包了， 前期就包了，对， 嗯，另外说在石家庄市域内啊，购买首套自用商品住房的啊，不受住房限购政策的限制啊，分别给予博士15万元、硕士10万元、学士5万元一次性的购房补贴啊，看来还是有文化，有文化能改变命运哈。 对的， 嗯， 其实对，其实这个其实也是说白了，也是在激励在校生更加的努力， 对， 在职员工以及企业家了更加的努力工作， 嗯， 对。 当然了，这个听我们节目的一些家长朋友肯定这点都没问题啊。 对， 一些孩子们其实听了这些政策以后，对你们也应该有一个触动，好好学习， 哎， 好好学习， 要 积极的深造。 对， 真的，你像大学毕业，现在到处都是本科生，本科生已经不是什么稀罕事儿了，上大学真的不是一件稀罕事儿，已经非常普遍了。 对了， 上完大学的话呢，要积极考研，嗯，考研的话能够比如硕士研究生啊，博士研究生啊， 对， 然后。如果有可能的话，再积极的深造，这是一个非常好的事儿。 哎，没错，因为你能看到你未来所能得到的，对，国家会重视你。 其实你的知识层次不一样的话呢，你整个的头脑的思想方式、思维方式就完全不一样。 哎，是的， 确实有人说知识改变命运啊，也有一定的道理。 那是那是。 另外呢，在补贴顶尖人才千万经费上哈，我一看这个名字，这个真的是很引人的。 对，对对，这个金额特别 诱人的。 对，而且千万起。对，这个呢是引进当选诺贝尔获奖者、院士以及同等层次产业顶尖人才，给予1000万元的科研补贴。经费还有200万元的这个安家费。 安家费，你看， 对， 它很多的地方呢都跟这个家有关，都跟房子有关，它让你呢解除了后顾之忧。 对，因为购房是一个大事儿，而且占用资本比较多，他先解决这个最难的问题。对。 另外呢，对于全职呢， 对于这些全职引进新培养全国国家千人计划创新长期项目和创业项目入选者，给予呢每人500万元，500万元的经费，科研经费补贴，100万元的安家补助。对掌握国际领先技术、深层重大项目并带动新兴产业领军人物，采取一事一议的方式。经济局认定给予1000万至5000万元的项目支持资金，对， 就支持大家呢来做一些这个科研啊，一些项目的一些创新和研讨啊， 对， 当然也注重这个成果嘛， 啊， 那其实刚才也提到，刚才有一位听众朋友问说，哎，这个学历是怎么定啊？其实啊是这样，你呢上了大学以后，您呢是有一个毕业证，对吧？ 哎，对的， 这是说你毕业，但是呢你随时还应该有一个学位证， 哎。 是吧，这是一般本科的话是学士学位。 对的 啊。然后你往上考的话呢，就应该说是 考研 的话呢，就是硕士。 考硕，对 啊，考硕士 还是 然后 博还是 啊，然后你硕士完了以后，你拿到了以后呢，你还可以往上考 啊，对， 考博士， 对的， 对吧？你博士拿到以后，你还可以往上考，就是博士后， 博士后到院士， 博士后完了以后，你还想弄，那就是院士。 那 当然，这后面是越考越难了 啊，对， 很可能你就读一辈子书了 啊，是啊， 所以这个挺有意思的啊。另外，咱们说完了石家庄，再看看广州吧。这个广州说，据说他们的补贴的力度也非常大。 对的。广州在今年的2月份也宣布了加大总部企业人才的补贴力度，同时把公租房的范围又扩大了，又提高了，吸引大学生毕业创业就业。深圳在2017年提高了对引进人才租房补贴额度，同时规划“十三五”期间将人才提供30万套住房， 而且他把这个公租房的覆盖范围也是进一步的提高了， 对 啊，进一步的提高了，用来呢吸引大学毕业生啊来这个广州啊就业创业啊。 对。 另外，刚才你也提到，就是说在“十三五”期间将为人才提供30万套住房， 对的， 这个力度可真是够大的 啊，对的，对，容纳人群比较多， 对。另外，对于相关的优秀人才的这种补贴政策呢，也是非常吸引人的啊。 对的， 另外呢，也是多地都出台了人才补贴的一些政策啊，像这些是否会促进这些人才啊到他们那地方去呢就业啊，到他们那个地方呢去买房，应该还是非常有诱惑力的。 对的，最起码他们在这个城市有了归属感， 对， 而且在这个行业里面，他很有可能是领军人物，他也会更好的去投入工作，对。 其实你发现吧，对于中国人来讲呢，他跟外国人不同呢，就是中国人对于这种他的家庭观念啊特别的重视， 很强 啊。而这个家庭观念当中，他的硬件就是房子呀， 啊对， 对吧？如果你没有房子的话，总感觉好像我没有家，我有一个漂泊的感觉， 没有 我有归属感 啊，对的 啊。所以就是说，你看各地的抢人的政策当中，关于房地产方面，关于就是这个房子方面啊，都有不同程度的倾斜。 啊，对的， 嗯，所以这也是为招揽人才呢加重了很重的一个砝码。 啊，对， 嗯，那关于这个积分落户这个问题上，你最后有一些什么样的感受吗？ 啊，嗯，其实关于积分落户这个事儿， 嗯 啊，还是说明了国家比较重视人才，要依靠人才。那么这是确实是一件好事儿。抢人大战不仅是人口结构的问题， 嗯， 更是产业结构的问题。提高城市之间的相互之间的竞争力，每个城市都好起来，中国也就强大了。 嗯 啊，抢人大战不仅仅还是吸引了中国的高精尖人才，还有一些外籍人才也是参与其中的。 嗯 啊，对，抢人大战是每个参与城市都会有不同的一些政策，这些政策呢都是一些以住房购房租房啊，还有一些经费安家费这些很大的程度的一个补贴。 嗯 嗯， 确实这个积分落户啊，我认为呢是户籍改革的一个升级版啊。 对的， 是新的一个户籍制度。那目前呢北京常住人口呢应该说的是2300万左右啊， 这个大于的 啊、嗯、这个其实2300万我都觉得好像这个少啊、 哎、 因为有些流动人口是不是算在里边都很难说啊， 包统计 对，至少是2300万、嗯、那么其中的经籍人数呢是1360万， 对、 啊、这个数准不准都很难说啊，非经济呢占比是达到四成 啊， 达到四成，所以有时候在北京来讲呢，比如在一块地方哈，十个人当中可能有六个人都是外地人，跟真正老北京人真的可能不多了。 哎，没错，老北京的人还是包括我们工作的也是一样的，会遇到更多的是外地人。 嗯， 对， 所以人说北京的快成一个移民城市了。 对、啊、比较明显的就是过节逢年的时候， 是的，就空城了。 对， 基本就算空城了。 对，基本上就是马的那个高速上最高的速度去 对 行驶， 好像有点像这个叫什么深圳是一个典型的一个移民城市，你发现吧，就真正的深圳人啊，土生土长深圳人其实不多，全是外地汇总在一起的啊。 对， 一到节年假日他们真的像空城一样，像深圳。 对，没错，是这样。他在改革开放前的时候就是一个小渔村。对，然后呢有很多很多外地人才慢慢来的、这个城市就起来了。 说到这儿我想起三亚。其实三亚也是这样，三亚 有些当地人说原来都是鸟不拉屎的地方，就特别穷的地方，特别落后的地方，你看现在多红火呀。 海南是特别快，我有很多同事去那边去创业，很多。 所以呢，这个非经济户籍的人员当中啊，高精尖人才对于城市发展以及经济的发展呢，确实是给予了极大的推动力啊。 对。 那么在北京现在这个疏解人口哈、疏解不符合首都功能的一些企业的时候，我们现在来招进人才。啊、 哎， 来吸引一些高精尖的这些人才到北京来， 哎、 啊，这也是一个大的举措啊，这是为北京的未来、 哎、 应该说也提供了非常坚实的一个基础， 就换血， 换血啊， 哎、对， 大换血，你这个说的好， 其实 是在大换血， 对的、 啊。而且刚才你也提到，目前北京啊，这个再有这个落户积分，那全国呢有20多个城市都在打响的抢人大战。 哎，是的， 所以21世纪呢，确实什么最重要？ 人才 最重要。所以孩子们真的好好学习，一定要掌握本领，那以后你就是人才啊，你就是这个世界的一个创造者。 其实这个真的反馈来讲的话，就是中国太过于强大了。我们会看到现在有很多的国际市场上一些国家会挑衅中国。现在中国敢于正面的去回击。去反击。说明这个是我们中国从改革开放到现在来讲发展是特别快的，全世界来讲我相信我也可以肯定中国应该是现在全世界最 容易创业的国家，经济发展最快的国家， 环境非常好 啊，而且治安特别好， 对， 有时候我们在想是不是中国的什么人口素质也好还是治安也好，其实多出去看看你会发现中国的治安是非常好的。 而且刚才您提到这个创业哈，确实中国这个环境呢给创业者提供了非常宽松的一个非常好的一个环境， 没错， 所以现在呢我们真的是有自信了啊，我们有底气了，能够现在呢比如说对于一些不公的做法我们能够提出我们自己的一些观点哈，甚至一些回击。 对，对，而且现在国际也是在逐渐的认可，而且有什么问题了我们还可以商量。 对， 最近美国可以和中国再商量一下了， 就是我们现在有分量 对 啊，有话语权了， 对对， 像这些呢基础还是来源于我们的强大， 对， 我们国家的一个强大啊， 对， 所以你看，咱们刚才从这个积分落户这事儿，想到了国家的强大啊，刚才你有一个说的特别好，其实北京呢，在人员方面也是在进行着一个大的换血， 没错 啊，来北京不怕，我们欢迎你啊，但是我们欢迎的是高精尖的一些人才， 能留下来， 对，能够留下来， 对， 参与北京的建设和发展是一个非常好的事儿哈， 对的， 当然对于不符合首都功能的一些企业和一些人员，那该清理该疏散，那这也是必然的， 淘汰落后产能啊， 好的呢，非常感谢呢来自于北京九域玲珑房地产经纪有限公司的杜鹏啊，好，也非常感谢大家的收听。那么今天呢关于北京积分落户这个事儿啊，咱们就说到这儿了。其实呢我们今天目的不是说北京积分落户，而主要说的是北京积分落户当中跟这个房地产相关的一些内容， 对，所浮出来的东西， 对，所浮出来的东西。好，我是周杰，非常感谢大家的收听，接下来请您继续收听咱们城市广播下面的节目。 卖房、租房、选房，一切不会再迷茫。 哦，真的吗？ 这里有最前沿的楼盘信息，最权威的房产行情，热议的焦点话题和贴心的家装服务，还有专业人士为您答疑解惑。 这么好，留个联系方式呗。 打开收音机，锁定 FM 107.3，每天下午2:30，主持人高燕、周杰准时恭候您的光临。 楼市好声音，让您的生活更惬意。 当凌晨光中悠悠花香里，快乐一天从头起，清爽的头。